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嗝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穿上一顶和小儿，到这儿必报旧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往耳边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公孙弘40岁开始学习儒家经典《公羊春秋》，60岁做了一回官，没多久就回老家去了。神奇的是70岁的时候，这公孙弘老树开花，再次被公选上来进入朝廷。以他这个年龄在当时来说已经算是高寿了，所以这公孙弘特别珍惜自己这官职。汉武帝时期有很多人都是年纪轻轻的就做了大官，不过这老年人当官还有个特别的好处，您想啊，俗话说姜是老的辣，这老年人没有年轻人那么冲动，比年轻人多了很多阅历，老谋深算，这在官场上绝对算是一大法宝了。枯木逢春，诸官宰相神奇上位，曲意奉迎，见风使舵玩转皇上，面对疑问责难，内心小人，外表辉煌，回答巧妙，察言观色，让他走得顺顺当当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诸官宰相公孙弘第二集。公孙弘做了丞相，位极人臣。汉武帝继位之初，正是文景之治的后期，当时这粮食多的没地方放，穿前用的麻绳都烂了，国家是富得流油啊。当时汉武帝正是20来岁的小伙子，对于这一片大好江山，他是充满了雄心壮志。汉武帝这个人说军事才能，您看他这皇帝名号武帝，就突出一个武字，那是有着雄才大略的一位皇上。北打匈奴，南攻南越，平定河西，开辟丝绸之路，浩浩荡荡的横扫欧亚呀。论管理国家，一说到盛世，那首推的一准是汉唐盛世。汉朝在当时的世界上不亚于现如今的美国。除了这两样最基本的，汉武帝还喜欢四处的旅游，跟现在驴友有一拼。他还喜欢音乐舞蹈，皇家乐队就是他首创的，文学女人甚至神仙，这皇上都喜欢。正所谓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大臣，汉武帝手底下名人也是一箩筐，武将有卫青、霍去病、 李广、李陵、文臣窦婴、吉案、公孙弘、董仲舒、主父偃，还有那个另类东方朔，各种各样的人才都围绕在皇帝身边。咱这还只是列举了一部分。汉武帝小时候又接受了各种思想的熏陶，性格比较复杂。面对这么一个不好琢磨的主子，一个复杂的人事关系，公孙弘这块老姜该怎么发挥呢？咱们上回说过，这皇上给公孙弘面试的时候，印象分打得挺高，皇上还夸这公孙弘保养得好。按说一个70岁的老头，这脸还不得皱得跟菊花似的，嘴里说话还不得漏风啊。可从汉武帝这夸奖上来看，公孙弘可能真不是一般的小老头，老是老了点，那也是风度翩翩的老头。公孙弘给皇上的第一印象很好，可这又不是选美，时间长了再漂亮的老头也得看腻味了。公孙弘却是一再的升官，最后还坐上了丞相，他的秘诀在哪儿呢？甭管多难伺候的主子，有一个秘诀永远行得通，那就是察言观色呀。您得知道皇上心里想的是什么。公孙弘这人眼睛特别毒，一眼就能看穿了你。他把汉武帝的性格摸了一个门清，往往皇上一个眼神，他就能看出是什么意思。公孙弘受重用，表面上看是这皇上想要推行儒学，一改原来的无为而治，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来治国。可实际上呢，这是挂羊头卖狗肉。他手底下的酷吏个顶个的残酷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张汤，这就叫外儒内法。表面上挺仁义的，实际上呢还是辣椒水老虎灯那一套。公孙弘看出这么一点了，办什么事儿都依照这个原则，很合汉武帝的心思。您别忘了，早年公孙弘在放猪之前，人家在监狱里干过一段，律法这些业务相当熟，这对他来说就是轻车熟路。这察言观色是个本事，公孙弘有个独家绝招，老是踩着同事的肩膀揣摩汉武帝的心思。就这么说吧，好比说咱们俩人是同事，商量好了一件事，一块儿去见领导，到了领导那儿，我不说，先让你说，你一边说着，我一边看领导脸色，领导高兴了我就顺着说两句，领导一变脸，我立马调转观点跟领导走。就这样的人，您说可气不可气？真叫人恨得牙根痒痒啊。公孙弘就是这么一块料，他老是踩着大臣吉案的肩膀，时间长了这吉案受不了了，老学磨着找个机会杀杀公孙弘这劲儿。吉案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古板正直的人，他这性格跟魏征差不多，肚子里有什么说什么，直来直去，经常搞得汉武帝很没面子。有一回大清早的正上朝呢，这皇上打着哈气就来了，坐在龙椅上头，这屁股还没坐稳呢，吉案忙不迭的就上前参拜，臣吉案有本参奏。汉武帝斜着眼睛打了一哈欠，哎呀，爱卿这么积极，有什么要事相商啊？臣恳请皇上抬起龙体，把龙帽扶正再坐下。皇上衣冠不整，就坐在大殿之上，这传出去有损我大汉的威名。这庙堂乃是国家重地，上自高祖，历任先帝在庙堂之上都是威严肃穆。如今皇上龙帽歪斜，实在是有失体统，有失尊严，有失礼数，有失……行了，朕马上重新戴好了，不就得了吗？这么多话。不等这吉案说完了，汉武帝赶紧打断他，心说：我不就是帽子戴歪了吗？至于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吗？真够啰嗦的。 这汉武帝召见卫青的时候，能一边蹲坑一边跟这卫青说话，可以说要是见这个吉安呢，扭过脸来先让太监检查一下妆容，生怕让他再逮着画饼说个没完。生性刚直的吉安，什么事儿都要从江山社稷的大角度出发，很少考虑汉武帝的感受。有时候为了坚持原则，他甚至不惜违抗圣旨，而且还不是一回两回了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有一年，这河内郡发生了一场大火灾，皇上听了很担心呐，就叫来吉安说：“你去河内郡看看灾情怎么样了，代表朝廷去慰问一下受灾群众，回来跟我禀告。”吉安领了圣旨，就出发前往河内郡了。到了河内郡，看到这火势真是不小啊，离这老远就能闻见一股烧焦的味儿，越走这味儿越冲。河内郡这个地方房子盖得特别紧，一处着火，这火势一下就蔓延开了，几千户全给烧光了，脚底下都是灰烬，烧伤的老百姓鬼哭狼嚎的，那场面跟人间地狱差不多。考察完了往回走，路过河南郡，当地也受灾了。什么灾呢？旱灾。这儿的灾情更严重，灾民多达几万户，这土地干的裂口子了，庄稼是颗粒无收，老百姓饿的全都眼红了，甚至还有人吃人的事儿。吉安看到这儿立马停下来，命令当地官员打开国家粮仓赈济当地灾民。办好这一切，吉安回来禀告了。一见到皇上，吉安开门见山：“皇上啊，河内郡的火灾是烧了不少人家，不过这不值得皇上忧虑，倒是河南郡的旱灾非常紧急，臣路过的时候看见老百姓都人吃人了，所以我没经过您的允许，打着钦差大臣的名号打开了国家粮仓赈济灾民，现在臣交回手谕，情愿接受假传圣旨的罪名。”假传圣旨什么罪名啊？掉脑袋呀。吉安说的坦坦荡荡的，口气还那么冲，话里话外的对一国之君指手画脚。抗旨加上假传圣旨，死两回的罪过了。可是汉武帝呢，没有治他的罪，反而给这吉安升官了。如此看来，这汉武帝还挺开明的，知道吉安这是为了社稷着想。吉安的脾气是臭了点，刺儿也多，可好歹这也算是个大忠臣，汉武帝对吉安还是很信任很欣赏的。公孙弘老是踩着吉安的肩膀，对汉武帝曲意奉迎，出尔反尔，直性子吉安可就看不惯了。皇上他都敢顶撞，你一个公孙弘自然也不放在眼里了。一个是老来富贵的丞相，老谋深算，老油条，老狐狸；一个是有原则直脾气的大夫吉安，这俩人要斗上一斗，可有好戏看了。逢春，诸官宰相神奇上位，曲意奉迎，见风使舵，玩转皇上。面对疑问责难，内心小人，外表辉煌，回答巧妙，察言观色，让他走得顺顺当当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诸官宰相公孙弘第二集。这天公孙弘和这吉安跟大臣们一块上朝去了，路上这两个人就商量了， 这皇上想要出兵攻打匈奴，今儿个肯定要征求大伙意见呢。可现如今匈奴的势力是不容小视啊，更何况匈奴那边盛产宝马良驹，他们这骑兵更是有如神助啊，咱们国家目前实力根本打不过。再说了，这皇上刚刚登基没几年，中原地区又受着洪涝灾害，这时候根本不是打仗的时候。一会儿咱要合力劝说皇上，让他放弃出兵的想法，我呢就主说国内，把这天下大事各种灾情困难都捋一遍，您呢就主说国外，把这匈奴的实力啊，他们的铁骑兵啊，关外的一些情况啊都说说，千万不可让皇上出兵啊。嗯，你说的有道理，咱俩这就去说说去。俩人商量好了，这就奔着大殿来了。到了大殿之上，这急案汤汤汤汤把不能出兵的理由一股脑的全给说出来了，义正言辞。公孙弘呢不言语，在旁边观察汉武帝的脸色，就看这皇上的脸一开始苦笑，后来呀绷得跟板砖似的，这脸色红了青了紫了，到最后越来越黑了，越来越难看，急案跟个冲锋枪似的，这子弹突突完了，就拿眼直瞟公孙弘，心说你赶紧劝呢，劝皇上别出兵啊，按咱俩商量好的说呀。公孙弘可好，假装没看见，吉彦这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汉武帝铁青着脸，关于出兵一事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呢？就没点别的意思了？公孙弘咳嗽了两声，咳咳啊，公孙爱卿啊，您有什么好意见给朕说说？回禀皇上，老臣以为这匈奴在边境猖獗，经常骚扰我大汉子民，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虽然这匈奴有一支厉害的骑兵，可我大汉的军人也不是吃素的呀。如果放任匈奴这么胡闹，时间长了，这边关的损失暂且不说，这会有损皇上的威名啊，匈奴会以为皇上您好欺负，这行为也会越来越猖獗，到时候的损失就会更大了。现如今我大汉朝兵强马壮，粮食满仓，国富力强，对付匈奴那帮子蛮夷绰绰有余，老臣赞同陛下的圣举。皇上这脸由怒转喜，听着高兴啊。再看吉案就跟雷劈了似的，头发倒竖，顶着个黑锅脸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公孙弘这只老狐狸呀，刚才咱们说的好好的牛脸就不是你了，出尔反尔，你算什么男人？好，你给我等着。吉案都快被气炸了，这公孙弘玩这招出尔反尔可不是一回两回了，回回他捡着皇上爱听的说，没有一点原则。这回吉案忍不住了，要给这公孙弘告个御状。皇上听了公孙弘的高谈阔论，这心里头还美呢，就听大殿上一声怒喝，好你个老贼呀，竟然出尔反尔。陛下，公孙弘这个人太狡猾了，上朝之前我们都商量好了，为了国家社稷我们一起劝阻陛下出兵，可他一见您脸色就违背了当初的誓言。陛下，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，这叫为臣不忠啊，这样一个人竟然在朝堂之上侃侃而谈，真乃是国家的不幸，还请陛下明辨，不要听这个不忠之人的一派胡言。吉案这话一说出来，大臣们包括皇上都愣了，大臣们齐刷刷地盯着公孙弘，皇上坐在龙椅上也琢磨开了，这吉案是个耿直的主，有什么说什么， 公孙弘也一直表现得很好，可听刚才这番话，公孙弘就是个老狐狸呀。朕的身边怎么还有这种人呢？真是这样吗？还是说这两个人之间闹矛盾了？汉武帝也盯着公孙弘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俩上朝之前还商量好怎么对付我了？面对皇上和大臣的责问，这公孙弘一点也不紧张，慢条斯理的开口了。哎，了解我的人呢，都知道我的忠诚，不了解我的人呢，就都不知道我的忠诚，这事儿就这么简单。他这回答您听听多巧妙，不直接说我商量没商量，说商量这肯定得罪皇上，说没商量这满朝文武大臣谁信呢，干脆不说，就模棱两可的说吉安不了解我，所以认为我不忠诚，至于到底怎么回事，皇上您自个儿看吧。听公孙弘这么一回答，汉武帝这疑问消除了，还是吉安对公孙弘不够了解嘛，小事一桩小事一桩，这吉安也是的，这么点小事至于这么生气吗？您瞅瞅，反而成了吉安的不是了。公孙弘这招真够厉害的，反应也够快，要是他这问题没回答好，恐怕往后皇上就不会信他了。这么巧妙的一回答呢，吉安没话说了，皇上也相信了，往后有谁再说我坏话，皇上也得掂量掂量了。下朝之后，公孙弘得意洋洋，吉安大人呐，今天多有得罪了，多有得罪呀，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，还望大人您多多指正啊。这吉安憋了一肚子气，给公孙弘翻了一个白眼，拂袖而去了。哎呀，大人您这是生气了，大人，吉安大人。公孙弘还逗吉安呢，心里这叫一个舒坦呢。吉安回到家里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回想起今天的场景，气得肝直颤呢。公孙弘这个老狐狸嘴上抹了蜜了，真会说话呀，翻过来调过去，你怎么说怎么在理儿，气死我了，真是气死我了，看我不收拾你。很显然这两位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呢，没过多久这吉安逮这个机会又给公孙弘告了回御状，这回狡猾的公孙弘还能为自己辩解吗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